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平城人造革厂进行了现场指导。由内阁总理朴丰柱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望着平城人造革厂的全景，说改建工程搞得真的很好，又干净又井然有序，光看外貌也足以知道厂里的干部和职工要一丝不苟，坚决贯彻关于金正日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亲临工厂提出现代化任务的他那一瞬的誓死贯彻精神。金正恩同志观看白头山诛九伟人的现场指导标志碑后，参观了新建的革命史籍教育室和严格介绍室。他认真地观看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对平城人造革厂进行现场指导的照片、文献等宝贵的史籍资料，说在两位伟大领袖格外深切的关怀下，该厂壮大成为我国的宝贝工厂，为提高人民生活做出积极的贡献。他说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照片文献悬挂得很郑重，要搞好通过革命史籍教育室的教育工作，好让全场的工人群众满怀着他们在两位伟大领袖一向深切关心和重视的厂里工作的那莫大的自豪和骄傲，生活和斗争。金正同志查看非织造生产工序、干式人造革生产工序、湿式人造革生产工序、人造革包生产工序、科学技术普及室等工厂各处，具体的了解了生产及其经营管理情况。他说厂里的干部和职工大力展开旨在进一步巩固两位伟大领袖亲自给打造的工厂的物质技术基础的斗争，取得了很多成就。特别是像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和管理那些凝聚着金正日同志深切关爱和恩情的现代化非制造生产设备和湿式人造革生产设备，而且还搞好改造旧设备实现现代化来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工作。厂里的干部和职工群策群力，努力生产一种从拉度和挠度等物理性质和质地上不亚于天然皮革的优质人造革，并为生产人民的需求很高的各种人造革包而积极努力。金正恩同志说，平城人造革厂的任务和作用是很重要的，并提出了在工厂的经营管理方面成为指针的任务，如大力展开显著增加生产的斗争，同时尽可能提高原料和材料的国产化比重的问题，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大量生产，实现多色化多样化而达到世界级水平的人造革的问题，继续有力地推进在高水平上构筑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联合生产系统，实现各道工序自动化无人化工作的问题，安排好工作，扎实地进行科学技术普及式运营，改善职工的劳动生活条件和后勤工作的问题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平城人造革厂已经转变成了一家能够充分满足对人造革的全国需求的大能力工厂，所以要充分保障原料和材料，以实现生产正常化，不断提高产量，并为此采取了充满恩情的措施。他说他考察了平城人造革厂，觉得很满意，看到这个经过改建实现现代化的工厂感到很高兴，可又觉得惋惜，感到痛心，因为未能给我们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看到。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平城人造革厂的干部和职工将大量生产优质人造革，来永远弘扬凝聚在厂里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传说般的爱民精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